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9月23号，星期四。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力争5年左右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北京市拟向献血者发放兼具保存和展示价值的献血纪念品，献血者有望登上献血光荣榜，向社会公布。 11长假还能去厦门旅游吗？专家给出建议。 教育部将加快校外培训管理条例立法，将非学科类机构纳入管理。 双减政策落地一个多月，有家长反映更加焦虑，原因何在呢？ 执政16年，默克尔如何从被低估到成为欧洲的稳定器？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锦星。郭工您好。 哎，杨红、江宁你们好。 哎，您好。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傍晚呢，就是来自西南方向的这个云团会逐渐的覆盖北京的整个天空。到这个7点多8点钟吧，西南部地区呢就会开始出现降雨，之后呢就是向全市延伸。那么在这个大范围的降雨出现之前呢，这个有些地方个别地方目前呢可能会有掉这种雨点的现象，但是呢这是一个短时的。那么大范围的这个降雨呢，就是要7、8点钟以后这个开始在西南方向这个上来，之后呢就是慢慢往北这个全市延伸。那么预计今天晚上这个降雨啊，这个平均量呢是一个中雨，不过这个雨势比较明显的时间呢是后半夜，尤其是明天早晨这个7点前后的这3、4个小时，这个雨势呢是比较集中了，对这个早高峰啊影响比较明显。提醒大家这个准备好雨具啊，提前出门，尤其是这个自驾车啊，或者是乘坐这个地面公交的，要这个提前量更要多一些，以免上班上学呀出现迟到。那么就是另外呢，明天早晨这个下雨的时候呢，这个气温呢是在17度上下，加上空气湿度很大，并且呢有点风，天气感觉是比较凉。那么在这个注意防雨的同时呢，还要适当的添衣，以免呢就是着凉感冒。明天白天呀还是这个阴雨天气，气温会明显下降。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9度，明天呢这个最高气温只有21度，就是气温下降还是非常明显。降雨虽然会慢慢的这个小下来，甚至有时候呢只是个零星的降雨，但是呢外出带上雨具啊，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还是很有必要的。明天晚上目前咱们预报的还是有中雨，那么出门带上雨具，多穿点衣服啊，是我们要反复强调的一个事儿。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一个天气。 嗯，未来几天的天气呢？ 那么明天是周五之后的周六周日，这两天呢一天上班一天休息，但是这个降雨天气呢没有打算休息，尤其是周日，需要上班呢降雨也相对是明显一点，好像是要这个给这个上班的路上添点堵，这样那个架势，到时候呢还是要请大家这个出现这个就是提前要打出这个出门这个提前量，早点出来，并且注意防雨和这个出行安全。那么关于周六周日的气温啊也是比较低，最高气温分别是21和23度，也就是周六的最高气温21度，到周日的最高气温23度。虽然周日这个雨也比较明显，但是它这个后边降雨停了以后呢气温能稍微再上来一点，但是总的来讲呢气温都比较低，天气呢是比较凉的，是这样的。杨红。 嗯，好的，谢谢郭工给我们的提醒，再见郭工。 嗯，好，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东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级别为1级，属于优。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 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计划利用5年时间打造2到3个千亿级规模的世界级商圈，目前111个重点项目已经落地6个。来听一听他发回的报道。 发布会上，市商务局副局长蔡晓军介绍说，北京力争通过5年左右的时间，打造2到3个千亿级规模的世界级商圈，入境游人数年均增长5%。 目前111个重点项目已落地6个，包括环球主题公园1期、首开农夫西悦天街、西单更新厂、首创农夫丽泽天街、美克洞穴馆、静海湖国际会展中心。其中，环球主题公园1期9月20日已经正式开园，开园首日门票1分钟售罄。 通州区副区长杨磊介绍说，通州区将把环球度假区打造成全球文化旅游新地标。 在环球影城周边的红马路交通枢纽、环球影城北交通枢纽，规划建设高品质酒店，同时布局优质商业配套。国际人才社区项目将打造典型的内海外环境和便利化商业设施，争取在张家湾车辆段项目中引入更多文旅元素。该项目将规划建设集文化娱乐、高品质酒店、高端商业办公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承接环球项目的外溢效应。此外，通州区还串联整合周边区域特色文旅资源，策划了一批环球主题公园加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加强周边区域的消费承载力建设。 重点任务方面，173项重点任务目前已经完成6项，王府井等12个传统商圈和长安商场等8家一店一测试点企业基本完成升级改造。另外，2021北京网红打卡地评选活动正式启动。北京市文旅局一级巡视员周卫民介绍说，预计11月将推出新的网红打卡地榜单， 由去年的7个板块扩大到今年10个板块，新增了数字消费、夜间经济和科技创新3个板块，合作单位更多，新增了百度地图、携程、美团、小红书、马蜂窝、猫眼娱乐等平台企业加入这次的评选活动。我们的总的计划是推出300个网红打卡地。 此外，在2021北京消费季活动中，已经累计开展首发节、智能消费节、体育消费节、国际时尚节等文旅活动超过2000项。截至9月19号，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比2019年同期增长10%，全市52个重点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26.4%。 今天上午，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草案提请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审议。知识产权领域的案件法律问题往往和技术问题交织在一起。条例草案提出，北京建立技术调查官制度，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保护管理部门处理涉及专利、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植物新品种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可以邀请选聘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担任技术调查官，对案件所涉及的技术问题提出技术调查意见，为认定技术事实提供参考。 此外，鼓励行业协会、商会等成立行业性、专业性知识产权人民调解组织，提供调解服务，推广利用调解方式快速解决纠纷。 今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对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草案进行了2审。为了防止发卡企业恶意卷款跑路，一审稿当中曾经提出，本市建立单用途预付卡预收资金存管制度。 但在调研中，有关专家及企业代表提出，不宜将资金存管作为唯一的履约保证措施，应当进一步丰富预付资金监管手段，为企业提供更加灵活多元的履约保证方式。对于有些区在保证、保险、保函等方面的有意探索，可以通过立法固化下来。对此，二审稿提出，发卡单位可以采取保证、保险、保函等方式冲抵全部或者部分存管资金。 为了进一步的规范政府的监管行为，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对涉及企业主体经营活动的政策措施，二审稿为市场主体留出了合理的适应调整期。二审稿提出，资金存管的具体办法需要调整的，应当为发卡单位留出不少于30天的适应调整期。 再来看今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对于北京市献血条例草案进行了2次审议。北京市部分血站在设施建设、服务水平等方面与献血者的需求和期盼还存在较大差距。 特别是有些采撷点设施陈旧，服务环境不理想，影响献血者的感受和体验。二审稿提出，血站及其设置的采撷点的建设应当符合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对献血人数较多的团体献血单位，血站应当提供上门采血服务。 另外呢，二审稿提出，个人临床用血时只交付血液的采集、储存、分离和检验等成本费用，献血者本人终身免交临床用血费用，而献血者的配偶、直系亲属免交献血量等量的临床用血费用。按照本市现行的政策，献血者的配偶、直系亲属自献血者献血之日起十年内可以免费使用献血量等量的血液，而今后呢，十年内享受减免的这一时间限制有望可以取消。 二审稿提出，北京市拟向献血者发放兼具保存和展示价值的献血纪念品，献血者有望登上献血光荣榜向社会公布，多次献血的个人还将被授予无偿献血荣誉徽章。 当科技遇见文化，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第17届深圳文博会北京展区，科技元素的运用让这里成为了充满新鲜体验感的文化空间，而富有创意的文创产品也将北京的红色文化生动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发回的报道。 穿过仿古的牌楼，走进深圳文博会北京展区，一座高4米、宽7米、景深4米的屏幕维和空间瞬间吸引了人的目光。随着影片的播放，观众犹如置身于北京的三里屯、首钢、徜徉于北运河上，身临其境地打卡北京各大文化地标。这是具备裸眼 VR 效果的多媒体 Cave 沉浸式空间，也是北京展区最大的亮点。歌华展览有限公司驻军告诉记者， Cave 是沉浸式体验中的一种，它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洞穴，相当于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三维的空间，相当于打开窗户看外面的世界。我们现在正在设想把它推广到博物馆应用和教育应用的体验场景中。 为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设计制作的国礼也在北京展区亮相。 北京工美集团工作人员说， 这是做的是一款那个瓶子叫和平村，它就是说上面不但说有这个传统呈现的这个饕餮纹在里面，而且你看它旁边啊是有龙有凤，咱们中国传统的这种元素都是表现得特别好。 和普通的展示不同，透明的玻璃橱窗上还有和平尊的影像，用手放大和缩小能够详细查看和平尊的细节。它的奥秘在于京东方生产的一款文博透明互动展示屏。 北京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袁峰介绍， 我可以放大缩小，比如说转着各个角度来看，然后的话呢我还可以给它打开来看。我们曾经现在有自己的算法，我通过一个照片给文物拍照，几十张照片我就可以合成一个立体的一个仿真的效果，就等于说整体形成一套文博的解决方案。 北京环球度假区是今年大热的文旅项目，在展区里的绿幕拍照空间，观众可以和小黄人、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功夫熊猫合影，操作过程实现了人和屏幕的互动，将双手解放出来。工作人员说， 人进入这个空间呢，他可以通过左右挥手选择横竖版照片，然后再次挥手呢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背景，选定照片摆好 pose， 只需对屏幕比一个五，然后就可以5、4、3、2、1倒数拍照了。 北京不仅是一座千年古都，也是一座浸润着红色历史的城市。在展区的红色印记板块，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北大红楼两地的展览及文创产品，以及红色大剧《觉醒年代》的文创衍生品第一次在境外展出。北京歌华展览有限公司孙晨说， 党史馆的文创产品呢，主要是取材于馆里建筑装饰上的图案，最核心的元素一个就是向日葵，还有一个呢就是万年青。今年比较火的一个 IP 是这个觉醒年代，然后我们配套着开发了像曲奇啊、巧克力啊、冰棍啊这种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小食品，整个在产品包装上也是提取了电视剧里的一些人物的卡通形象，还有电视剧里的一些经典的台词。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来传播这些红色精神。 再来关注北京推出五条直达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9月20号，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园，为了方便游客前往景区，缓解高峰时期交通出行压力，北京公交集团推出五条市区往返直达北京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记者注意到，线路发车地点为东直门、安贞、崇文门、草桥等地，采用一人一座的形式，单人标准票价从16.8元到24元不等，预计行驶时间60分钟到80分钟。 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的班次表显示，五条线路连接环球度假区与国贸、三里屯、三元桥、安贞桥、东直门、西直门、草桥以及北京站等重要的交通枢纽。每条线路早上有两种发车时间，基本上在7点到9点，中途设有站点，同样是可以上车的。晚班车呢，则搭载游客返回中心城区，发车时间也有两种，下午4点左右及晚上8点半左右。 再来关注北京市消协今天发布酸奶比较试验结果，20种酸奶样品所有测试项目均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和标签标志要求，其中明治保加利亚式酸奶乳酸菌总数、如实纯净发酵乳原味、蛋白质、钙含量实测最高。 很多家长希望不爱喝牛奶的孩子能够通过喝酸奶来进行补钙。测试的结果显示呢，如实纯净发酵乳原味的钙含量实测值达到了每100克146毫克的这样的一个含量，排名是最高的。简爱0%蔗糖原味发酵乳，还有明治保加利亚式酸奶清甜原味的钙含量实测值呢，则分别排名第2和第3。而蒙牛风味酸牛奶复原乳原味的钙含量实测值是最低的，为每100克88毫克。 5种80杀菌热处理风味发酵乳样品，由于发酵后经过热处理，产品标准中对于乳酸菌总数不错要求。实际测试结果显示，5种样品乳酸菌总数检测结果每毫升均小于1000。结果表明，经过热处理工艺之后，该类样品中乳酸菌都已经失去活性，以便于常温保存。 北京市消协提醒说呢，经过80杀菌热处理的风味发酵乳产品是不含活的益生菌的。如果需要通过酸奶来补充益生菌的消费者，建议选择低温冷藏类酸奶。 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5个小时的紧张施工，今天凌晨，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花篮熔岩出现，广场花篮布置作业将于25号全都完工。 为了优化施工的程序，花篮主体绝大部分构件都已经在场外加工完成了。现场呢，主要是吊装和拼接。吊装工作从凌晨开始，各项环节紧张有序。施工的难点呢，是吊装直径达到12米的篮盘。园林的工人呢，操作2部吊车同时作业，步调需要一致，确保篮盘与篮柱能够进行完美对接。 农历秋分时节，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的北京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今天在平谷区金海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近100种名特优新顶尖农产品集中亮相，10多条京郊旅游休闲路线现场发布。今年丰收节活动以金秋消费季为主线，全市近100场庆丰收活动也将在9月到10月中旬陆续展开。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鲜红辣椒拼组成的党旗，挂满枝头的平谷大桃，金黄色的玉米搭起的打卡小屋，开幕现场处处洋溢着庆祝丰收的喜悦。今年丰收节活动采用1+3+N的形式，主会场设在金海湖国际会展中心，分会场分别位于平谷区山东庄镇桃棚村、峪口镇农科创核心区和刘家店镇国桃基地。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北京优农品牌加平谷好物展示区、直播带货区、趣味农业打卡区等。全国扶贫攻坚先进个人、平谷区家喻户晓的甜桃王李广富特意从新疆和田回到北京，展示他在洛浦县成功培育出的优质大桃国桃9号。 不只是平谷大桃丰收了，远嫁出去的新疆和田大桃也丰收了。我是2018年去的，2019年开始栽种，当时它这个地质跟咱们北京不一样，它是盐碱性特大，而且水位高，难度比较大。通过咱们平谷区40多年的这个种桃经验技术，加上这优良的品种，带到和田咱们做一个产业扶贫。 农业并非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作为北京的农业大区，平谷区近年来持续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速打造北京的农业中关村。在峪口琴业展台，相关负责人刘瑞娟展示着最新产品说， 这是我们峪口琴业培育的具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的第一款肉鸡新品种沃德168，特点是清水煮10分钟少许盐，然后就能吃出童年般的感觉，非常适合宝宝或者是老年人使用。 随着正达蛋业、樱桃谷农场和新希望等国际一流种业企业落户，平谷还正在吸引一大批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为市民提供更多优质的农产品。美好美德林展台工作人员说， 新希望它是在平谷这边就已经有很多年的一个产业，然后呢我们也是作为他们的一个配套产业，然后过来入驻到平谷的。我们的这个些设备都是从欧洲采购过来的，我们的产品呢就是培根、火腿、香肠这些法式低温的肉制品，基本上都是高蛋白低脂的。从原料的采购到最后产品的生产完工，这一个生产线都是可以 ERP 进行追溯的。 据介绍，今年全市将举办近百场丰收节活动，集中在九月到十月中旬陆续展开，包括平谷丰收节、通州农民艺术节、昌平苹果文化节、大兴彩玉葡萄旅游文化节等。今年本市还首次开展了北京优农品牌认定工作，推选出平谷大桃等十个区域公用品牌，顺心控股等75个企业品牌，京一根等45个产品品牌，共130个品牌入选北京优农产品目录，在丰收节开幕式上发布。今后还将每年开展一次认定工作，并对目录品牌实行动态管理。入选品牌将受邀参加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全国优质农产品展销周、北京农业在社区以及其他形式的品牌推介活动。 从今天开始呢，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式启用新台标。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发回的报道。 我宣布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台标正式启用。 早上6点，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书记、台长于俊生在国贸办公区播出中心现场宣布，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式启用新台标。可以看到，新台标以北京广播电视台英文名称首字母缩写 BRTV 为主要设计元素，台标涵盖主体业务广播和电视，颜色延续了故宫红，以故宫红墙色为标识底色，反白的英文缩写醒目清晰。于俊生表示， 新台标既延续了原有的色彩风格，又增添了新的元素韵味，简约大方，庄重大气，醒目突出，展现了首都广电媒体的深厚底蕴和独特气质。 从1949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前身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开播，到1979年北京电视台成立，再到北京卫视、卡酷少儿、冬奥纪实三大频道陆续上星，全部电视频道实现高清化播出，北京广播电视台已经走过了72年。于俊生表示， 过往的辉煌成就和今天的崭新成绩，是全体首都广电人接续奋斗、不断进取的成果。新台标代表着新起点、新征程，也激励我们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冬奥纪实频道中心主任焦少波表示， 今天呢是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34天的日子，所有人看到我们成为 BRTV， 也相信北京广播电视台会有更多的优秀的节目。 来台工作多年的北京卫视频道中心主任邵晶告诉记者， 非常兴奋和激动，感受到身上深深的责任感，因为我想也让观众看到 BTV 到 BRTV 这一步跨越的时候，他肯定会对我们的节目有很多新的期待和新的希望，他对我们做出更优更好的节目提出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感、使命感，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呢，必须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才能够回报观众的热爱和台里的期望。 好，18点23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教育部将加快校外培训管理条例立法，将非学科类机构纳入管理。双减政策落地1个多月，有家长反映更加焦虑，原因何在呢？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金秋送爽，为金融商银行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争做理性投资者，争做金融好网民宣传活动，邀您一同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共建清朗网络，共享美好生活。 招商银行丰润客户活动升级了，专为55岁以上客户打造，先办理丰润金葵花卡，资产提升可享预约挂号等专属权益，北京地区客户更有线上精彩活动，集勋章兑好礼，签到20天更有机会换鸡蛋礼盒，详询北京各网点或95555。 国庆小长假，来金源新烟商贸，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国风、解压、奇幻、飞行等多家沉浸体验馆等你打卡。近10家人气网红水吧新品上柜，更有数10家品牌应季服饰限时折扣，快来体验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 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18:2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杨红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方面的热点新闻事件。首先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22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本土病例28例，福建20例，其中厦门市17例，莆田市3例，黑龙江8例，都在哈尔滨市，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为境外输入病例，都在上海。 据哈尔滨发布微博消息，目前黑龙江省内高速公路没有因为疫情原因封闭的路段，交警部门配合防疫部门在哈尔滨各个出城口对于进出车辆的乘客进行扫码测温登记。通过高速公路出哈尔滨需要持48小时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哈尔滨的需要扫码测温。 福建省莆田市应对新冠疫情工作指挥部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规定，经专家组综合评估研判，决定从今年0点起将莆田市封亭镇部分区域调整为低风险区，封亭镇其他村居保持高风险区等级不变。 对于目前福建省内疫情防控的重点厦门市来说，国家卫健委副福建工作组专家研判认为，目前厦门疫情主要面临3个风险。 第一个呢是疫情蔓延扩散的风险，第二呢是疫情外溢的风险，第三个呢是因为防控措施不到位而引发的风险。首先第一个呢是疫情蔓延的风险，还没有摸清人群中可能感染的病例的底数。第二个呢是疫情外溢的风险，根据以往的经验呢，现在厦门外溢出省的这个窗口期还没有过去。最后一个风险是防控不到位引发的风险，要坚决杜绝这种发生在隔离点的再次交叉感染的事件。那么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带来的风险呢，还有一个层面是目前出现病例的城市所共同面临的，就是院内感染。那么随着病例的增加，住院患者的增加呢，院内感染的风险也在加大。20号呢，莆田市报告的某医院的工作人员被确定为了无症状感染者，这再次提醒我们要时刻绷紧院感防控这根弦，对院内感染是零容忍。 从9月12号发现第一例本土确诊病例，厦门这轮疫情已经发展了10天。从12号开始，厦门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11例，而厦门最近4天呢，有2天每天的新增确诊都超过30例。厦门这一轮疫情本土的确诊总人数也在短时间内逼近莆田。为助力厦门核酸检测工作，昨天呢，漳州市紧急抽调了1000名核酸采样人员驰援厦门。 作为旅游热门目的地，十一长假人们还能够去厦门玩吗？国家卫健委副福建工作组专家吴浩建议说， 这个愿望可能大家在十一是实现不了了，因为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地区来讲，厦门已经是有4个区就是有病例的发生，那么如果说我们常规来讲，就是它一个全域降为低风险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在社会面，也就是我们社区发现病例是零，那么从今天开始加14天的话，那肯定就是11、已经过了，非必要还是不来下。 十一假期快到了，那根据携程跟团游和自由行的数据，国内游消费力前10强的城市依次为深圳、北京、沈阳、济南、天津、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青岛。这些城市国庆旅游单次国内游的人均花费超过了3000元，其中深圳人最舍得花钱，单次国内旅游人均花费达到了3324元。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介绍说，今年旅游业进入稳步复苏新通道，5月1号已经恢复到了2019年的同期水平，全国出游人次按照可比口径超过了2019年同期的3个百分点。 我们再来关注教育方面，2021年的秋季开学已经有3周了，双减落实成效如何呢？根据教育部的通报，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全国有10.8万所义务教育学校，不含寄宿制学校和村小学，已经填报了课后服务信息。其中96.3%的学校提供了课后服务，有7743.1万名学生参加了课后服务，学生参 加率达到了 85%， 534.5万名教师参与课后服务工作，占这些学校教师数的 86.2%， 另外聘请了20.6万名校外专业人员参与课后服务工作。 教育部今天召开通企会，在会上，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校外培训管理条例立法进度，对非学科类机构管理一并纳入，同时还将加大对一对一、高端家政、众筹私教、住家教师等隐形变异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为了确保双减意见落地见效，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文件，基本上构建了一加 N 的双减政策制度体系。其中一呢，指的是中办国办印发的双减意见，是方向性的、宏观性的双减工作的总纲领。比如说，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对原备案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改为审批制，建立培训内容备案与监督制度，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等等。而这其中的一加 N 的 N 指的是落实过程中需要对一些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对一些工作要求进行细化，以指导各地更好地抓好贯彻落实工作。 教育部指出，在深入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过程当中，对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培训机构和个人打擦边球或转入地下的隐形变异培训问题，参与课后服务导致学校教师负担增加的问题，学科类培训转向和资本涌入非学科类培训的问题，继续出台相应指导意见，防止出现政策空白。 在通气会上，北京市教委介绍，当前北京市恢复线下培训机构的预收费制度已经全部都纳入到了资金监管，资金监管总额达到9.68亿元。对于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正在推进资金监管，将预收费资金监管作为线上机构重新审批准入的前置条件，坚持无资金监管不得重新审批。另外呢，北京市双减措施提出鼓励实施先培训后付费的收费模式。 在纳入管理后，非学科类教育培训，比如艺术、体育等，可能会有哪些变化？在深入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过程当中，针对资本涌入非学科类培训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现在看来，这个非学科的培训它是允许的，包括艺术、体育、综合实践。但是呢，对于非学科培训，第一还是要按照培训的管理的规定来进行规范的经营，包括这些机构它要合法的资质，同时它的整体的收费还有师资，它也应该要达到规定的条件。第二就是非学科培训现在有很多机构进入之后，很多人担心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非学科培训会出现新的内卷，加剧学生的培训的负担和压力。那如果出现这种走向的话，那有可能对于非学科的培训可能调整，把它参照学科的培训的方式来进行。因此这个都是会随着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走向来进行相接的，采取适合的监管方式来进行监管。 那么您觉得非学科类培训会不会参考学科类培训，比如说规定你的上课时间呀等等？ 这需要看非学科类培训下一步它会出现怎样的走向了。那如果说非学科培训确实出现了内卷的问题，那就可能会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的措施。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的非学科和学科培训，它并不是那个非常清晰的鉴定，因为从学科角度上来看，语文数学是学科，那艺术体育也是学科。如果艺术体育不是学科的话，那语文数学也不是学科。那现在为什么把它分成非学科和学科类呢？主要在于就是它跟高考、中考升学的关系是否是在促进学生分数提高。因此目前我们说学科培训主要是应试培训、体分培训，而非学科培训呢，它还是关注一些学生的素养发展。但实际上随着艺术、体育纳入中考之后，有可能围绕着艺术和体育的培训也会出现体分以及应试的问题。所以说今后对于艺术和体育的非学科培训的监管，很有可能会参照学科的培训的监管一样来规定他们的经营的时间，甚至可能会要求他们就注册为这个非营利机构。 那么在深入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过程中，针对资本涌入非学科类培训的问题，您觉得应该如何解决，如何监管呢？ 首先现在这个阶段肯定是要加强对它的收费的管理，避免机构出现资金滥用的问题。现在它是统一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收费监管的规定。其次呢，要限制资本过度的炒作，现在能够做的方法那就只能是参照学科培训。学科培训现在是禁止资本炒作、资本化运作， 而如果对于非学科培训不采取这种严格的一刀切的禁止资本化运作的这个规定，它可以采取的就是禁止非学科的培训机构上市这样的做法。目前这个阶段要根据非学科培训演变的一个情况来采取与之匹配的监管措施。 刚才提到针对一对一高端家教、众筹私教、住家教师等行为，教育部透露说呢，将会加大查处的力度。那么一对一的家教现在都是不被允许的吗？北京市双减措施提出的鼓励实施先培训后付费的收费模式是否可行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熊秉琦的观点。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是明确的治理培训要转到地下。对于现在的一对一的培训，不是说都是违规的，他是说没有合法的资质的机构，你不能够开展这个一对一的培训。同时你的一对一培训不能够在节假日、双休日、寒暑假进行。那如果你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培训的资质，那是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培训的。因此前提第一要有资质，第二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面进行一对一的家教。那如果违反了这两个规定，那是属于要取缔的。 如果说培训班的教师他脱离培训机构，个人给孩子上课，包括有一些人他有教师资质，他私底下来给孩子进行家教补课，那这样的情况可以吗？ 那目前按照国家的这个规定，对于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在规定的时间进行一对一的家教是没有做出限制的。那因为你必须在周一到周五进行家教，你在节假日、双休日你是不能进行的。 是， 同时你必须有这个教师资格证。因此，你即便你要去从事这个家教活动，也必须在周一到周五进行。而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本身，你学生也可以选择到教育机构去做呀。而恰恰现在最大的问题，实际上节假日、双休日、寒暑假的培训是这个问题。那如果说你在节假日、双休日、寒暑假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一对一家教，它是属于违规的。 北京市双减措施提出鼓励实施先培训后付费的收费模式，那您认为这种模式是否可行？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它我会考虑的就是预付款模式之下的机构的培训质量以及资金的监管，相当于就是我们在饭店里面吃饭，有的是先付费后吃饭。有的是吃完饭之后再付费，那当然这个监管的措施一定程度能够解决资金的流动问题，也要求培训机构要提高质量。但是当前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最核心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机构它没办法生存之后，大量的地下的培训滋生。比如说现在教育部要治理这种一对一的家教，但是那些没有合法的资质的机构，它转到地下经营。那你要去治理这种非法的没有资质的家教，它其实只能靠举报。但是如果家长不举报的话，你对这种隐形的违规的私教是很难以查处的。而这些隐形的没有资质的这种一对一的家教，它根本就不受你这种监管措施的制约，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 另外，北京市教委近日通报关于检查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发现的问题，指出五幺 Talk 无忧英语违规问题突出，存在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培训结束时间晚于21点，违规售卖境外外籍人员的培训课程的问题。相关部门已经多次提醒提示，但是整改不到位。同时发现个别在京备案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试图躲避监管，利用即时通讯、网络会议、直播平台等渠道变相违规售卖课程。 北京市教委表示，对于上述问题，相关部门已经责令立即整改，并且持续深入核查调查。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双减政策要求，积极主动地自查自改自律。市区相关部门将全面协同加强监管，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各类线上违规培训的行为，直至取消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审批申请资格，关停网站或下架互联网移动应用程序，切实维护良好的教育生态。 双减政策已经落地一个多月，校内校外的各项措施正在推进当中，很多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同时，记者在调查中也看到，双减政策在给教育相关各方带来期待的同时，许多家长和孩子也出现一些新的不确定感。近日，就有家长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双减落地后，他们甚至感到更加焦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梦雨的报道。 双减政策是对多年来唯分数论和教育内卷的纠偏，对于中小学教育而言可以说是方向性的调整。记者注意到，随着双减落地，家长和老师一些新的疑虑和困惑更值得关注。西城区某小学一年级学生家长杨女士向记者表示，双减政策落地后，校外课后辅导班数量减少， 公立中小学的教育主体地位增强，但不同中小学开展课后服务的质量并不相同。 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资源比较强的，他们就是可以跟其他的机构合作，孩子们课程选择也比较多。我们的孩子可能就是放学了，我们只能在教室里，还是以自主学习、自主阅读为主。 孙女士的孩子在东城区某重点小学三年级就读，孩子各门功课都成绩优异，是家长们羡慕的牛娃。双减却给牛娃家长孙女士带来了一些困扰。 现在就是减少作业，减少考试，其实我不太赞成这种做法。然后家长们都在开玩笑说，就等于在开盲盒，一直到中考的时候才会把这个盲盒打开，才能看到自己孩子的真实水平。 海淀区某重点中学教师汪老师也向记者表示，据他观察，校外辅导班数量减少，校内课业负担大幅减轻，但家长们的焦虑感并没有因此双减，甚至因为新的内卷形势而变得更加焦虑。 有权力的、有钱的，直接把那个社会上机构的老师整到我们公司来，然后没钱的家长在那地方着急呀，又到处问呐，哪哪能补啊？全社会都不让弄了，那您想想了，这不焦虑吗？ 多年关注教育领域的教育公号博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阳认为，家长们的焦虑情绪与现行的高考制度和社会上的唯学历论思维分不开。 说我们高考制度不改革，我们选拔人才的标准不改革的话，那其实家长的焦虑就不会消失。 陈阳教授认为，整个社会的文凭歧视、学历至上的思维惯性要扭转不是一时之功，但体现在制度规则层面的改变则相对容易实现。 比如考公务员，公务员的考试你从来不招职高生、技校生，凭什么？如果你分流的最终的结果是说，中考之后两条路上不同走路的孩子呢，他们最后在某一个平台上他们可以同场竞争，那家长的焦虑会消失很多。 经济方面，今年财政部将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三期发行200亿人民币国债，今天上午首期80亿元人民币国债正式发行。我们来听听央视的相关报道。 从发行方式看，本次在香港招标发行的80亿元人民币国债，两年期和五年期发行量分别为50亿元和20亿元，同时增发2031年到期人民币国债10亿元，这也是时隔三年首次增发十年期人民币国债，弥补了长年期国债的稀缺性。据了解，从2009年开始，财政部持续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满足了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优质资产的投资需求。目前，香港的人民币存量已经达到8200亿元，是2016年以来的最高峰。 人民币国债的话，这个发行也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一个人民币这个投资这个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话也没有这么多的。加上最近这个市场对人民币的前景的信心，也增加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国债的一个兴趣。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香港人民币市场规模逐步扩大，丰富了具有市场基础、完整有效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这也就奠定了中资机构海外发债融资成本基准，有利于企业更好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合理控制融资成本。 好，18:42，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执政16年，默克尔如何从被低估到成为欧洲的稳定器。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淮安区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机采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2021年德国大选将于9月26日举行。随着德国新一届政府的组建，现任总理默克尔的执政生涯也进入到倒计时。作为德国第一位女总理，默克尔从2005年首次赢得大选之后，3度连任，执政16年。 默克尔如今呢，仍然在德国享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气。英国《每日电讯报》说，默克尔的支持率从未低于50%，而且通常维持在80%左右。这样的受欢迎程度呢，是大部分西方国家领导人难以追赶的。那么，怎么评价默克尔的执政生涯？本届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可能会有怎样的走向呢？我们今天也采访了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我觉得默克尔的执政生涯可以说是多姿多彩的，因为16个年头啊，世界联邦德国的掌门人，这个不是一般的政坛上的领导人所能比拟的啊！更何况默克尔执政的时候，经历了一系列的这个危机啊，那个从那个2008年、2009年欧债危机是吧，到后面的难民危机啊，再到那个全球气候变化危机，以及到7年，直接到现在的新冠疫情的危机，这些一系列的危机可以说让欧洲领导人都非常的头疼，更别说是欧盟包括这个德国的掌门人这个默克尔了，因为他不光是德国的掌门人，他也是欧洲一体化的掌舵人是吧，欧洲一体化经历这么多的危机，中间几次感觉好像要分崩离析了，要走向一个瓦解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他在这做一个稳定前行的一个锚，所以他始终就是让这个航船呀、在破冰当中能够前行，能够不去触礁，不去搁浅，所以我觉得这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确实他这个16年的这个政策上是非常的多姿多彩。 有人评价默克尔给人的印象是像一个友善的邻家大妈哈，说话不会太强硬，不会太尖锐，反而像了是在这种聊家常的样子，和其他的这个西方领导人是不太一样的。您怎么评价默克尔的他的这种执政的风格呢？ 我觉得他执政的风格，首先他是比较务实，第二呢他自己在务实的基础上，他又既有这个欧洲领导人特有的这个战略眼光，包括像欧洲需要战略自主是吧，欧洲需要团结，不团结就可能会走向解体，所以他对欧洲一体化这么多年的这个掌舵啊，他对欧洲出现问题的这个把脉问诊，尤其是像债务危机啊这个处理上，我觉得他做的是非常的这个稳妥的，就给人感觉虽然是不温不火，形式好像不是那么的那高调，但实际上他是非常务实非常稳健的。现在马上面临退休，他说了一句，他说我自己给自己的总结，我执政期间意思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波澜壮阔的这种值得大写特写的事，但是呢我是很平淡的这么一个人，我平平淡淡走过来，通过这个平淡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很多政策上他是非常的务实，包括在对华关系上是吧，从刚开始的这个意识形态价值观取向，到后来的对华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务实外交，我觉得他这些做法就体现他的个性，就是非常的这个质朴，非常的务实。 也有人把这称作是默克尔式的稳定哈，但是现在面临重新的一个德国新一届政府的组建，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默克尔的这种保守中间主义路线换来了德国政坛的常年的稳定，但是如今德国大选各党派的竞争处于一个白热化的状态，大选的变数呢也给德国带来了告别默克尔式稳定的这种风险，您怎么看接下来大选所面临的这个形势呢？ 我觉得默克尔可能会执政到今年年底吧，因为虽然是马上就进行大选，不出意外的话9月27、28号左右就知道这个大选一个初步的一个选情的一个结果，那么不管是就像大家都普遍意料的社民党可能这一次会翻盘，还是组成一个什么三党联盟啊什么也好，但我觉得他在短时期内啊，他很难走出默克尔16年执政这个政治光环，包括这个社民党的领导人肖尔茨是吧，他作为默克尔的副手副总理兼这个财长这一块，正因为有默克尔在这撑的话，所以说现在他自己再加上他自身的努力，他也学到了默克尔这个务实的形式，比较低调比较朴实的这个作风，我觉得这恰恰可能他是胜算的一个关键所在，所以说未来的这个德国政局啊，我估计这个阻隔还要有一段时间，虽然不一定赶得上上一届这么难产，但是就说是不出意外的话，可能要拖到圣诞节前后啊，这样一来的话，默克尔代行这个过渡总理的这个权利的话，只要把圣诞节前后那几天带过来，如果默克尔还在这个总理府没搬出来的话，就意味着默克尔就成为二战以后联邦德国执政时间最长的这个领导人。那么作为这个德国政局来说，我认为不管是新的一届政府是什么样一个比如说什么红啊绿啊黄啊或者什么阻隔，我觉得这个都肯定会延续默克尔留下来的这个政治打引号的这个遗产，也就是说是会把默克尔很多这个内政外交政策给它继承下来，虽然当中可能带有自己党派的一些色彩，但是呢会在这个基础上把默克尔可能未尽的事业，就觉得有些他自己觉得有些做的不够好或者做的还不够扎实的东西，把它进一步给它充实完备。你比如说现在就应对 气候变化啊，这一次默克尔领导的这个联盟党就是挑战是强有力的。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尤其今年德国百年未遇的这个大水灾这个面前，实际上他在这方面做的是有欠缺的。另外呢，还有像这个德国的这个数字经济啊，尤其是这个互联网啊，像5G 以上的技术跟这个物联网呀、啊，跟这个工业制造4.0啊，怎么升级，怎么给它符合在一起啊，就数字经济这一块，也包括绿色经济这一块，引领未来可以说科技创新两大潮流的这个经济领域，实际上他现在做的也不够，这个也不全怪他，因为他现在德国不光是这个一己之力了，他还要整个拉动一体化前行，所以这点上以他一个国家的财力来说还是有限的，我觉得这点是需要欧洲其他大国像法国、意大利共同发力，可能才会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说默克尔留下的这些东西，未来这些政府恐怕都是要重点考虑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北京时间周四凌晨，美联储公布了利率决议，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秦刚，请他来分析一下。秦刚你好。 主持人好。 对于这一次的货币政策会议有什么样的一些评论呢？ 看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是结束了9月的货币政策会议。本次会议市场关注点主要在于美联储，是否会宣布何时缩减 QE 和加息的信息。那九月会议是比市场预期的更加鹰派一些，强烈暗示了缩减 QE 可能会很快到来，也就是下次11月会议的时候，美联储可能会宣布，但并未给出确定的信息，也因此市场对此解读也是不一的。但多数认为，不出意外的话，美联储将在11月开始缩减购债。那会议声明中明确修改为，如果进展都如预期的话，减量可能会很快到来。换言之，如果从目前到11月，不出现太大的意外，也就是说疫情不会出现失控，债务上限问题得到解决的话，那么美联储很有可能会在11月的会议上宣布量缩。在是否满足减量条件上，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补充到，通胀已经是超出重大进展，而就业的条件也将达到，同时减量速度可能会比预想的要快。鲍尔在发言中也透露了，可能减量速度即在明年年中结束 QE 是合适的，这比市场预期的要更快一些。关于未来加息，点阵图显示至少一半的与会者预计2022年会加息一次，也就是18人中有9人，是同意这个明年加息的。而6月会议时，这一数字是7人。如果美联储明年年中能够结束 QE 的话，那之后加息可能会发生在4季度，紧缩预期略有提前，和之前表述说的加息距离很远还有一定的出入。最后就是此次会议大幅上调了对于今年通胀的预测，同时大幅下调了对于经济增长的预测。整体来看，此次会议在各方面都传递的信号比市场预想的要更加鹰派一些，主要体现在量缩对 QE 完成的时间预期和下一次加息的时间和同意加息的人数上。在这样的背景和预期下，未来美元可能会走强，尤其是在临近下次美联储会议之前，金价等交易品种未来可能上涨空间会受到限制。当然短期我们还需要关注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能否顺利解决，以及美国疫情防控未来是否会影响到美联储的决策。 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4587，欧元对人民币报7.5666，英镑对人民币报8.8228，加元对人民币报5.0962，澳元对人民币报4.7009。 感谢秦刚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阿卜杜拉·沙希德22号表示，将于明年主持召开一次关于实现全民新冠疫苗接种的高级别活动。 沙希德在当天召开的全球新冠疫情峰会上表示，作为联大主席，我将组织召开实现普及疫苗接种从希望到行动的高级别活动。新冠疫苗有望成为我们战胜新冠疫情唯一最有效的防御手段，也是我们重新开放世界的最大希望所在。 沙希德表示，这场高级别活动旨在协调全球行动，解决疫苗分配不公，完成全民疫苗接种。在讲话中，他并没有提及到高级别活动的举办时间，但其新闻发言人在发给记者的邮件中注明，举办时间是2022年。 马来西亚总理伊斯梅尔·萨布里宣布，马来西亚政府决定，一旦成年人的新冠疫苗接种率达到 90%， 民众即可跨州出行，旅游景点将会重开。他指出，除了跨州出行，马来西亚的旅游景点包括海岛及旅游胜地都会重新开放。 法国总统府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就两国关系的问题通电话。马克龙决定，此前被召回的法国驻美大使将于下周返回美国。 声明说，应拜登的请求，两国领导人当天进行电话交谈，双方一致认为，如果在涉及法国及欧洲盟友战略利益的问题上进行公开磋商，完全可以避免当前的局面。两国领导人决定启动深入磋商进程，旨在为相互信任创造条件和为实现共同目标提出具体的措施。 声明说，两国领导人将于10月底在欧洲会面，以便达成共识。马克龙决定，此前被召回的法国驻美大使将于下周返回美国。 本月15号，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将会支持澳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澳方呢将会与美英合作在澳建造核潜艇。澳大利亚政府随即宣布终止此前与法国海军集团签订的采购12艘潜艇的供应合同。17号，法国宣布召回驻美国和驻澳大利亚的大使。21号，拜登先后在纽约和华盛顿与到访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英国首相约翰逊举行会晤。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东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级别为1级，属于优。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杨红、江宁，责任编辑郑晨、杨红、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晒朋友圈还是晒太阳，哪个能增加幸福指数就晒哪个好了。 高效工作之余，更要享受生活，释放压力，让心情去旅行。 八达岭奥莱2021周年庆，共赴精彩畅购旅行。9月25日至10月10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满额有惊喜等。更多详询店内，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11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